你说我对你紧紧跟随，不觉得疲惫。你一句话就逼我撤退。没想到你说最近选择一个人睡，我忍住眼泪，我尊重眼泪。